双主金，欢迎收看《前进新台湾》。高虹安在昨天召开记者会，而且当时还讲得理直气壮哦，吼，说这个爆料资料都不是真的，加班费自己都没有经手。结果呢，这么快就被打脸了。好，美颂的助理群呢，现在不满高虹安呢，明明逼大家都要上缴这个公积金，没有想到怎么把责任呢推的是一干二净哦。今天呢，直接气得丢出9张高虹安虚报薪资单的亲笔签名。欸，有亲笔签名这个代表什么呢？代表高虹安你都知情啊。好，本来以为呢，之前大家还说只有12个档案，没有想到今天曝光居然多达25个秘密档案哦。545个公积金的收支明细，还有助理的薪资啊、健保明细啊，每一个月都给他登记的清清楚楚。那高虹安呢，把助理的加班费报好报满，自己要用的319块的双眼皮贴居然是拿助理的加班费来付的，这么怪助理会生气吗？我都要生气了。好，现在吹哨者的一句话呛爆高虹安，说接下来有什么话你去跟检调说吧。那高虹安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好，他昨天说了，这个公积金的制度啊，都是建立于前立委。那是谁？这个前立委是谁？那你怎么不说呢？这下呢，柯文哲还在护航，说高虹安被打成这样子，他真的是很心疼哦，会被列入教科书的范本。但这么难看的教科书，国民党还要蓝白合，现在林根人阵营求会了吧？好，说这个国民党啊，失去收回新竹的机会。那这样的操作到底是要怪谁呢？还有蒋万安的矽谷经验现在被赵宜翔发现哦。蒋万安的事务所呢，曾经参与借壳上市的工作，美国人啊现在不止担心，过去还曾经提告哦。那昨天呢，包括了蒋万安呢，也跟侯友宜跟卢秀燕来合体，就没有再提矽谷经验啦。好，开始猛批陈时中的防疫经验。但昨天呢，中研院等等海内外的学者都站出来了，要来帮陈时中背书来力挺哦。尤其誓师大会呢，将会在这个礼拜六19号来举行。陈时中的金句也连发，强调呢，防疫成功是基于信任，你摧毁他，选赢又有什么用呢？当然选赢哦，我们来看一下柯智仁、江启臣。好，昨天到过去深蓝区这个美农来扫街。哎呀，江启臣感叹说，这里以前都很蓝呢。柯智仁说，现在全部都起了了了。大家很好奇说，这段话你们怎么晓得呢？哦，原来是因为柯智仁的麦克风没有关啦，真的也是太不小心了，怎么犯了蒋万安当年的错呢？今天节目上面我们就一起来做讨论。首先欢迎节目来宾资深媒体人中年晃晃哥。 举金好，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王时奇， 大家好。 前国民党青年部副主任詹委员， 举金好，大家好。 民进党台中市议员周永宏， 举金好，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邱明玉， 大家好。 民众党竹北市前执行长林冠年， 举金好，大家好。 好，我们就来看一下接下来呢，高虹安是真正的翻车了吗？昨天不是还说这个账目一切我都不晓得啊，你怎么知道这个 Excel 档是真的还是假的呢？没有想到，真的是没有想到哦。助理群呢今天再爆料了，周刊PO出了什么呢？9张好高虹安亲笔签名，而且上面发现原来低薪高报，难道高虹安一切都晓得吗？我们带你快来看 记账的完整的内容，事实上我没有看过。 诈领助理费争议延烧，高虹安前一天声称相关账目自己不知情，还质疑有篡改嫌疑，但这说法似乎又被打脸。周刊15号再度曝光高虹安办公室内部文件，但看看公费助理经费请理名册中清楚列出助理加班时数，而且右下角还有高虹安亲笔签名，光是类似文件就有9份。连日来不断呼吁高虹安引咎辞职的立法院民进党团总召柯建铭也再度语重心长， 老柯暂时不宜，高虹安你赶快解除律师委任，直接认罪，不要再凹了，就是如此。 这个老板都不知道，我觉得这个说不过去。立法院相关资料里面都有，所以是不是伪造哈？一翻两瞪眼。 这番话说得很重，因为不单是高虹安签名文件曝光，公费助理的扣缴明细文件中每一份也都有立法院人事处官印，遭到篡改几率相当低。至于助理薪资疑似低薪高报，还被要求捐入公积金，现在更被发现其中出现购买伴手礼136元、买双眼皮贴319元、委员早餐60元，以及未注明金额的委员买台酒。另外还有买高虹安出的书2280元、545 无比完整账目被立委留下的制度，但办公室前主任李俊毅大声喊冤。 当立委那么久以来，我们就没有公积金制度这件事情，所以我不知道他讲的是什么东西。哦，那至于影射到我，我觉得我也不知道，躺着也会中枪。 根据周刊爆料，正是因为前助理看不惯高虹安切割甩锅，才组成吹哨者联盟，让证据全摊在阳光下。而前一天的自清说法，现在逐一被推翻，就等高虹安再次亲自说明。三立新闻王家宏、中港台小组台北报道。 好，昨天高虹安的记者会不是还开得理直气壮吗？没有想到他自己可能也没想到，怎么睡一觉就直接翻车了。好，高虹安昨天记者会说，这个钱都不是我经手的，我都不晓得，我怎么知道这个资料是真的还是假的呢？没有想到今天一大早周刊就曝光了，这些资料都是真的哦。我们要请教小玉姐哦，而且不只是真的呢，里面还有九张是由高虹安亲笔签名哦。好，包括低薪高报啊、立法院请领的名册啊，而且呢对助理每个月向立法院申请的薪资完全知情，也就是说什么呢？虚报后的薪资单上面都有签名，还不只是一个，总共有九张。好，请教小玉姐，这个代表什么样的翻车现场呢？ 就我了解哈，就是现在是报报报，每日一报，每日一安啊哈。为什么？因为我们同业有说哈，有的媒体拿到内账，有的媒体拿到外账。 对， 哇，你内账外账每天一报，这应该在选前通通都真的是每日一安哦。那话说呢，昨天《镜周刊》就已经报了是13页的内账哈，那今天呢就有25个所谓的秘密档案出来，这次更完整了哈，有545笔的公积金，这个总账呢是非常非常的完整的细节。包括你的薪资啦，哈，还有你的什么所谓的公积金小金库啦，你所有的细节哈，全部一目了然都出来哈。好，那高虹安其实我觉得也蛮奇怪的，他昨天就说，这个疑似哈，是不是有变造？他不知道。坦白讲，你有变造，以你什么大数据啦，哈，你是理工女，你这个跟你的主任，他主任还在，你就跟你主任对一下嘛，哪里不对，哪里变造，哪里伪造，你就直接拿出来，好说这是 gay， 好，我要告你。就他就用一堆什么名词啊，什么秘密，什么窃，什么电脑妨碍罪。对啦，什么什么的，就有的没有了，他就永都不敢讲说这个资料是假的。好，好，那可见这个资料当然就是以真的可能性是比较大了哈。好，那回过头来，今天新的是什么呢？新的是说，这个周刊拿到了他九张哦完整亲签高虹安亲签的立院请领名册，好，这代表什么？代表说你要去请领这些款项哈，要委员亲自的签名。那所以你看，这下面就有高虹安自己签名的这个三个字，一共有九张哈，就代表说其实你每张去跟立法院请款，都是高虹安你清清楚楚。所以对照高虹安这个在立法院在那个记者会，昨天记者会上面讲说啊，这个好像我不清楚啦齁，我没有看过啦齁，有的还推给助理什么的，这代表说你每一个你都有清楚啊齁。那重点在哪里？重点呢就是说它包括这个应，这个字比较小啦齁，坦白讲这个就是应领金额，这应领金额就是所谓的加班费，就是助理啊齁，你很辛苦加班，我每个月给你一些加班费。那不是之前就指出说这些加班费都进了所谓高虹安的小金库这个公积金吗？ 对不对？好，那这一栏是什么？这一栏就是你的薪资。坦白讲了哈，就是举金，如果你是我的助理，我一个月给你5万块，好，我表账给你5万块，但是入你的口袋里面只有4万块啊，那你会觉得很奇怪，你不是为什么叫做低薪高报？就是你才拿到4万块啊，钱去抖啊，好，这个钱呢，当然除了扣掉你该缴的劳健保之外，那事实上你剩下应该还要给你的，比如说你应该领4万5的，结果你只领到4万块，这个5000块就是所谓高虹安你进了他的小金库跟公积金啊，哈，所以你包括加班费你也进了公积金，你应该给你的这种多报的薪水也进了公积金。那高虹安这个今天最主要是说这一笔的签名，代表说他完全都清楚知道，所以不要再凹说他通通都不知道了。 那小玉姐请教一下，高虹安会不会说啊，这些都是行政助理填给我的表格啊，我就签名一下，哇塞，他会不会这样讲呢？ 我觉得到最后，如果他真的要脱罪，他会这样讲。可是这不可能。高虹安，大家讲说他那么精明的人，他，你看这个账要做的这么详细耶，哈，要做的这么详细，代表说他对钱，对我了解，他对钱是蛮在意的啦，好，所以等于说这个东西，你清签你就要画，就是代表你的画押，你就是要认了。不管你，我觉得没有可能是说你 这个账做这么详细，然后你看都不看，你就直接画押，这是不可能的。而且坦白讲，他是从第一个月哦，这件事情是从他第一个月去当这个立法委员的时候，他就开始这样子干了。所以这个是行之有年呢，我觉得很难想象。 我觉得蛮恐怖的，会不会他从当立委的第一天，他就打算要这样做了？ 对，所以你看，他第一个月就想到要动用公积金，动这个助理这个加班费这个脑筋哎。所以我认为说，他对这个制度，他是可能是他自己本来就是不知道是不是从红海带过来还是怎么样了哈。嗯，所以我认为就是说这件事情，他就是非常的清楚知道明白。好，那我要强调是说了。好，坦白讲，今天这个事情爆发到现在哦，其实它最有力的证据是什么？不是你好像在那个立法院这边哈、哦，就是开记者会啊，装可怜啊，或是说你去住院啊，吊点滴这样打那种悲情牌、苦肉计，人家还是觉得你事情没讲清楚、嗯。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要、哦、找助理啦，找助理一排啦，后面讲说我挺我的老板、嗯、高虹安，他不是这样子的人、嗯，我们全部都是出自自由意志，愿意把我的钱捐给公积金。 没有看到助理啊，助理在哪里？昨天记者会上面也没有人站出来呢。 对啊。坦白讲，如果有任何的助理的话，你就卡出来嘛。但是今天哦，终于千呼万唤找到了一个助理哦，他终于愿意出来帮这个高虹安背书，一个叫做竹科工程师啦哈、嗯。但是后来有被人家起底说，其实他就是民众党的哈，应该是所谓的这个执行长，姓萧的一个执行长啦哈。他就是在这个脸书上呢娓娓道来哈，温情喊话，就是帮高虹安写了一篇哈、嗯，意思就是说啊，这个他认识的高虹安呐、啊、哈，是一个这个不是所谓大家惯老板呐、啊、哈、嗯，他是非常的大方什么什么的哈、嗯。但是呢。这一笔写出来了之后啊，就被人家起底说你是不是有可能这个是所谓的业配文，你有拿钱？因为他曾经自己有写过哈，他这个 LINE 上面，他简单来讲说了，他发了一篇文章，曾经发了一篇文章，得了1000块奖金，然后后来呢，这1000块奖金他愿意捐出来，变成公积金给大家喝茶这样子哈。所以今天别人说很久没发文了，你是不是这篇发文好，又是代表所谓的业配文有领奖金这件事情？所以我最后还是要讲了哈，今天为什么现在我们爆出来说哈，其实这个爆料者不止一个哦，现在是所谓的吹哨者联盟，嗯，就是这些美送的助理哦，全已经组一团的复仇者联盟啦，好、嗯哦，要内账外账全部都给你公布啦、嗯。那现在真的站出来在你旁边的助理伯伯哎，反而是爆料的一堆，大家要组成联盟来讲了、嗯。所以我认为哦，从现在事情演变出来，就代表说美送你的哈、哦、非常多、嗯，绝对不是你高虹安口中这些助理都是自由意志，自由意志哦就不会这样出来爆料了啦。 好，所以到底现在谁还可以来救高虹安呢？因为昨天的记者会哦，大家也说他开的让大家有听没有懂哦。昨天怎么说呢？他说15张的账本我完全没有看过，所以不晓得里面怎么样查证，这个就是办公室的内规跟支出而已，我也不晓得助理怎么记账的。好，第一个说他不晓得哦，第二个说呢，我的办公室助理费根本没有特别多，说其他的立委助理费啊也都是报好报满的。好，包括昨天呢就先第一推质疑了爆料账目的真实性，第二推把公积金的争议呢就推给助理啊，还有办公室主任啊，还有前立委啊，说是前立委教我的啊，好，我也是遵循他们的公积金制度啊。第三推呢说前立委一些判例啦，自证无罪啦，所以拉索尔的立委来下水吗？好，我们要请教晃哥哦，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呢，现在曝光的资料真的也是蛮多的哦，25个秘密档案，你看里面有加班费，有差勤，好，有这个助理薪资，有劳健保，明细细到一点点一毛钱都有，哎、欸，这个也太细了吧。嗯， 对，高虹安昨天的记者会哈、哦，他大概又在玩一个问 A 答 B， 观念置换哈、哦嗯。第一个，他讲说他先质疑这个资料的真实性，果然呢，这个复仇者联盟哈、哦，有备而来，因为他昨天质疑完之后呢，他们看了记者会大概受不了，所以昨天傍晚的时候，这一份资料先出现在上报，后来镜周刊也拿到、嗯、这一份资料，关键在于不在于这些数字，在于这些签名。 对。 这签名都是高虹安签名，嗯，除非高虹安你跟我讲这个签名是伪造的，嗯，但这没关系，将来都可以做笔迹鉴定。签名代表什么意思？这上面这个比较细的东西什么？是立法院的助理的薪资异动表，因为立法院如果他的助理薪资有异动的话，每个月要在发薪前会给委员签名， 对， 确认无误，所以这表示高虹安你知道你的助理的薪资的异动情况、嗯、所以你无法推说这个资料是假的、嗯、或者说你不知情，你完全知情， 因为连调薪他都知道，都有签过名， 对，你就算没有当时没有仔细看数字，你大概也会知道说哦，今天谁调薪了，谁多了谁少了、哦嗯、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也就是说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干这件事，镜周刊揭露这所有的明细，大家请注意看、哦、嗯，他这个是所有每个月的薪资明细、嗯、请注意看出现一个应退款， 对， 这个是2020年的2月份， 也就是他从上任第一天就在干这个事，上任第一天就在干这个事，一直到我们现在所掌握，就是外面爆料所出现的账目是到2020年的12月底，2021年开始到昨天为止没有，但是我合理怀疑高虹安继续干，一直做到10月31号林根仁开第一场记者会为止，因为他前面做了一整年，不可能后面不做嘛，不可能后面突然良心发现说， 难道有人来爆料我再来想办法， 对，没错，所以他可能一路做到10月31号，只是2021年跟今年到10月底的账目可能还没有被公开，将来这有待司法单位赶快去查，我也呼吁检调单位快点去搜索扣押吧，要不然万一被灭证怎么办，万一被灭掉了怎么办，因为现在外面曝露出来只有到2020年的12月嘛，好，所以一开始就有应退款嘛，那请问谁哪一家公司的薪资发给员工的薪资条，或者是说他的会计上员工的薪资会有应退款这个项目，不可能嘛，你发给员工的薪资就是给了就不能退了嘛，除非你真的不小心多发了，那也不可能的事情嘛，好，所以证明他的助理有没有低薪高报，有低薪高报，然后更有趣的情况是，这个昨天有人讲过，他的男朋友李宗廷从2020年2月开始每个月领薪水，但是他的薪水是不断的浮动，只有前面几个月薪水是固定，后面从3万多到5万通通都有，高虹安的解释是说啊，这个助理每个月薪水有些有加薪啊，或怎么样，有续奖啊，可是续奖加薪你照理说有一个本薪在那边，比如说啊，今天这个我的薪水是5万，那我这个月表现特别好，老板多发5000块6000块奖金给我，没有人那个发奖金会发到个位数的，我工作这么多年，我没有听过哪一家老板发奖金说，哎，周永红表现不错，发给你这个月发给你321块奖金。 哎，昨天高虹安就说了，因为呢每一个助理呢，哦，他每个月的表现不一样，所以呢他的薪资是浮动的，他的加班费啊，这个奖金也都是浮动。他昨天这样讲的。 对，高虹安他在玩一个观念置换，就是我刚刚讲。加班费跟奖金浮动我可以理解，但是他一定有一个本薪在那边，就是说我的本薪是5万，那我的加班费会往上加，奖金会往上加，那加班费换算成时数之后也许会有尾数，但是奖金怎么可能会有尾数，我王启军你表现好，这个月发给你5432块奖金，要么就5000要么就6000嘛，要么就5500嘛，怎么会有一个尾数，再来你的奖金浮动啊，你有听过奖金有倒扣的吗？欸，李宗廷薪水是从5万变成3万多， 还有个里面有个零元的，所以你够了不够带几个？ 所以高虹安，你是那几个月觉得李宗廷表现不好吗？所以五万扣你薪水扣到变3万多吗？合理的怀疑他就是李宗廷就是一个工具人，他是为了把立法院的助理费凑满， 对， 这个月差多少额度通通灌到李宗廷身上，那这个月助理人多一点，你就少灌一点，这个月助理人少一点，你就多灌一点嘛，只有这个可能性嘛，所以这两件事情高虹安你是没办法解释，还有。他昨天举吴成典的案例，我觉得就很有趣了哦。这是骗一般人没有仔细去看最高法院的判决。吴成典最后被判无罪，一个最关键的因素是因为他其中有一个证人取得证据的方法，并没有符合刑事诉讼法。所以最高法院法官当时采取一个独树国理论，说既然你这个证人的证词不采信的话，那我就其他所有证词我全部推翻，所以吴成典无罪。而且吴成典情节跟高虹安完全不一样，两大点不一样。第一个。吴成典的没有一毛钱进到私人账户，他没有一毛钱进到私人账户。第二件事情，他也没有虚报，他没有低薪高报。上一个案例类似案例叫童仲彦，他只是5万块，被判3年10个月。 这个60万11个月60万， 12倍嘛，12倍，3年10个月，12倍要至少关40年嘛。那高虹安你关出来都变阿嬷了，所以我觉得高虹安真的听进柯总召的话。你现在该想的不是选举，当然我知道你现在已经没办法退选，但是你现在该想的应该是把你的选举先摆到一边去，赶快请律师，或是说你干脆去自首算了，因为这个看起来这一大叠的资料，每个月的薪资表，你的内账，还有你跟立法院签名的助理的薪资异动，通通将来都是呈堂证供，那你面对这些证据，你如果照昨天记者会那个说明的话，我跟你讲，检察官是会很注重饭后态度哦，饭后态度如果不佳的话，他会从重求刑。 那你觉得他现在饭后态度佳吗？ 他现在饭后态度非常恶劣之极。我如果是检察官，我一定求取无期徒刑。 例如嘞， 对， 例如有一家小吃店，好，所以我觉得高虹安，你现在真的赶快，虽然昨天他的记者会感觉上是有律师陪同他出来啊，但是我觉得那个律师。 你我 在玩歪哟。 我建议高鸿安真的换个律师啦，因为那个律师只会让你这个罪哦被越判越重，因为你将来你到法院或者是面对检察官侦讯的时候，你很难去辩薄，更何况有你现在有很多的证人哦，请你注意，这个叫复仇者联盟。什么叫联盟？三个以上才叫联盟。所以不止一个助理，你现在我现在不管你，你去叫现在助理怎么样怎么样串供或怎么样没有用，因为前助理们已经具名检举你了。 好，因为呢我们做拍歹机啊，有的时候也会心虚，但没有想到昨天高环居然名正言顺还理直气壮出来召开记者会。那你看到今天呢这些签名曝光了，你也会很纳闷说啊，你昨天怎么敢出来开这个记者会？好，我们要请教冠年哦，因为其实当时呢吹哨者应该算是第一时间来跟你举报的吧。那你也说过你看过这个检举函，你也知道说这个吹哨者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是一两个啊，但现在说呢之后是吹哨者联盟的成员们各自接触自己熟悉的蓝绿白各政党人士、候选人阵营，还有媒体记者。哇，这个成员们真的是蛮多的哦。 对，我对民众党这些努力的候选人跟这些助理表达遗憾啊，他们现在真的是非常焦虑。因为看起来高鸿安这件事情真的是一人拖垮全党，也拖垮大家对第三势力改政治改革理想的这个理念啊。所以这些助理们就跟我抱怨说，欸，冠年哥，我现在到底应该怎么办啊？我又不敢站出来。我说你们就把证据保存下来，不管以后到法院或在政治上的攻防上，你们都对自己有利。 所以已经有助理来跟你求助了吗？ 有求助。那其实吹哨者联盟是这样，我自己认知的是，这些前助理们都有保留自己过去薪资单，然后扣缴凭单，那他们也知道这个以后会一定会上法院，所以他们就先留存好。但是他们之间彼此并不是真的那么信任，因为他也不知道这个事情告诉其他人会不会被讲出来，会不会被秋后算账。所以所谓吹哨者联盟是一群这个独立的人，他们分别向我，分别向媒体，分别向其他人去求助。所以他们渐渐把资料拿出来。其实一开始林根人掌握的资料或是媒体掌握的资料并没有那么多。所以一开始看到破口，然后大家才站出来。 一开始可能只有一两个哦，那现在总共有几个这种吹哨者成员哦？ 我是不知道，但是这个委员办公室助理来来去去有一二十个啦。那出来或甚至抱不平的大概就有七八个左右。好，所以我觉得现在讲这个刚这个前后说辞对不拢，我自己啊，高鸿安号称是大数据专家，我是用一个公式把它讲清楚。然后他一开始说那个暴力院的这些薪资就是实际加班的，然后他有报，昨天也说他其实是实际签名签出来，所以这个 B 他知道嘛，所以实领薪资他也知道啊。为什么他知道？因为这个是劳雇合约，你要跟老板要跟这个劳工协商的，所以这个薪资他也一定知道。好，那你说你不知道你上缴或是这个公积金有道理吗？你这两个未知数都知道，你稍微一项一下你这个就知道啦。所以你这两个都是你一个是有签名的，一个是你说这个劳资关系自己合约去谈的，所以你这两个知道，你上缴的应该都知道吧。更何况你在什么高铁车票洗头这些东西都用报账，你竟然还说你不知道公积金这件事情，这个我用一个简单的公式就跟大家说了。好，所以不要扯什么大数据专家，不要说你是博士，我觉得还是认真面对这些事情。 那就你对他认识啊，你会不会很讶异说他昨天怎么会出来召开这场记者会？因为你看哦，连签名都有了，档案也都有了哦，他是不晓得的吗？ 我认为是这样啦，人还是有侥幸的心理，因为他不知道对方到底还会丢什么料出来嘛。那选战到这边他也没办法这个有退路了，所以他还是能 硬着头皮往前冲， 硬着头皮往前冲，所以是这样了。所以我还是要呼吁齁，他自诩是台大北一女齁，又是匪逃匪，我不是匪逃匪啦，我是吊车尾，但是我知道今天是台大校训校庆，台大的这个校训就是敦品力学爱国爱人。敦品力学什么意思？品格比成绩重要啦，不管你是朴素啊是怎样，品格绝对比这个成绩重要。所以为什么今天会有所谓的吹哨者联盟这么跟过你的人，然后对你本来想要效忠你，觉得这个政党政治生涯是有使命感，这些人回过头来对你这些作为觉得不妥，甚至犯法，甚至贪污，他们自己也觉得很伤心啊。所以我自己还是表达遗憾，民众党参与的人或这些助理都是有理想的，然后你现在用这个工厂的模式，用这个工厂流水线，根本不把他们当自己人看，然后克扣这些加班费，然后扣工时， 这个对大家的士气都是很大的打击啦、嗯。 好，我觉得可能不只是伤心哦，应该是美颂的情绪是比较多。 今天是美颂啊，今天美颂。所以今天才会有人呛出来说，去跟检察官说嘛，就跟《无间道》说的一样，这个刘德华本来是卧底，他想要做好人嘛，他说你去跟法官说吧。现在情形就演变成这样，如果你第一时间就承认，然后就把这些事情处理好，也不会有这些事情，不会有去跟法官说，或是我想做好人这种后悔。那看起来高鸿安现在是还是想硬熬啦、嗯。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大家也非常期待，然后期待你说清楚对于新政治的期望，对于政治的改革，大家对于第三势力的期待，嗯，还是要把这件事情说清楚啦。 好，所以呢，现在还能硬凹吗？我们来看一下，签名都已经曝光了，到底这个签名有多重要，又代表什么呢？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今天包括了高鸿安呢过去所签的名，立法院用印现在全部都曝光了。那么在刚刚呢，高鸿安也 PO 了最新脸书，里面说什么呢？好，里面说新竹市民力挺正义，拒绝抹黑，还说十项封关民调他说他都第一名啦。好，他里面呢还又再度特别谢谢了郭台铭董事长哦，说啊哦，这个有媒体人啊还有网络侧翼说我们大家都是侧翼啦，好，提出完全相反的见解，而且还在沾沾自喜哦，实在令人瞠目结舌。好，他说呢，这个封关民调以前呢，希望大家帮忙宣传，说不要再抹黑他了啦。现在民调他还是第一名啦。好，我们要请教这个永宏哥哦，在要封关民调的时候，赶快做出这一篇 po 文，这代表什么呢？现在25份的秘密档案里面包括签名，里面包括内账，全部都曝光了。你说 Excel 可以改，好，那其他的东西都不能改啊。那这些曝光了，你看脸书上面一句话都没有提耶。 他现在真是大翻车了、啊、而且这会是血流成河的大翻车。我为什么说血流成河？这不是高鸿安本人的问题，包括李中庭他的这个不知道是不是男友啦、嗯、甚至包括永龄基金会都有问题哦。他在说一次要表可以改，可是他这份档案里面有多分什么？这个是立法院的公文书啊，这个人事室提出来的资料上面要有立委签名，而且下面还有联络人电话、嗯、还有立法院人事室的盖章，这代表什么呢？这代表说齁，这里面有几个关键的人物，剪掉一问就好了。你跟立法院人事室报薪资的时候，人事室有留下资料的。如果今天这份文件为假，人事室可以证明说这文件为假，人事室可以拿出一模一样的资料，这是第一个。所以这个人事室跟高鸿安是没有关系的，检察官问他就照实讲嘛、嗯。第二个，不是他的这些前助理们哦。第二个就是李中庭，嗯，为什么李中庭的薪资是跳来跳去？ 对，嗯， 这讲白就是他很贪啦、啊。我简单的数字来讲，比如说立法院委员一个月给你42万可以请助理、嗯、他可能那个月只请到了41万、嗯、所以他还有1万块没有请，所以他就把这个李中庭薪水又调高一点，然后到了下个月他可能换掉两个助理要补了一个助理进来，诶，差了4万块他又把李中庭的薪水又多调了4万块、嗯、在下一个月他补满的，他补满了怎么办呢？就把李中庭的薪水诶，从5万多又降到3万多，为什么？所以李中庭文的这个职责完全叫什么？就是薪资工具人啊，他就是标准的人头。嗯，那如果他是这样子标准人头，他是什么？他是一个自愿的人头。其他助理叫做非自愿人头。什么叫非自愿人头？就是你实际上只给我3万块，结果你把我薪水报了5万块、5万一、5万二，然后那些多报的钱是什么？要缴回一个公积金。所以这个叫非自愿人头。这些每一个助理到时候都会出来。所以他高鸿安最后只能够辩解的不是说啊那个表格不对，只要这个表格跟薪资只要有任何人，我就讲了包括李中庭包括所有助理，嗯，他的薪资的实际领的跟他实际报出去薪资不一样，你就设诈领。第二个，这个不一样进到这个公积金，你说这公积金，我说真的所有人都知道办公室的公积金如果有这样子的东西的话，通常是这个老板拿出一笔大笔出来，那是要干嘛的？那就是啊，我们有时候吃便当啦、啊，办庆生会啊、嗯，有人生日啊，或庆祝什么去唱歌吃饭，这个叫公积金。如果不是，那个叫行政办公室的费用支出嘛，就说啊，我有办公室我要买这个便当啊，有客人来，有时候要买咖啡什么，这个叫行政支出。没有行政支出，再叫自己助理拿钱出来的。嗯、我讲一个案例，但这个是包括中部的一个案例哈，就是你的这个薪水啊。你叫这个助理的薪水把它拿出来叫他去捐给某一个慈善单位，这个都被认为涉嫌诈领。为什么？因为你是跟那个慈善单位讲好，然后我为什么这些助理要做不热之捐呢？嗯，所以他的助理把这个钱扣到这个公积金来， 基本上就已经诈领了。不要说你那笔钱你有没有用，你有没有回填，这已经是诈领，只要助理不是愿意的嘛。而且在你就已经欺骗了立法院嘛。就说他实际薪资本来是四万，就你给他报到四万，这就已经涉及诈领。我再来讲一个齁，他这最有趣是什么，因为他里面的这资料里面有一个叫做实领薪资。 对。 有一个叫应汇款。 对。 实领薪资跟那个啊，对不起，当月薪资、实领薪资跟应退款，当月薪资扣掉劳健保之后， 实领薪资， 实领薪资，对，那个实领薪资就是他再扣掉劳健保，再扣掉他要乐捐的钱，他要乐捐，比如说他这个月要乐捐，比如他是33,000，那扣掉劳健保什么什么，只剩下32,000，然后他要再捐2,000块出去，所以他就只剩下什么，他就只剩下30,000块，叫做实领薪资。结果他那2,000块出去，刚好就是他那个公积金里面的那个应退款，就捐到公积金了。我的天哪，哪有这个人事费用？还有你说你有其他，不过立法委员又不是公司，哪来的内外账呢？ 是永恒， 哪有人事有内外账？ 助理应该很忙哎，你们有时间还再去算一次劳健保，再退多少给你，再返回多少给我吗？ 那倒不难啊，那个这个确实，这个大数据专家，其实那个 Excel 你设定好一个公式就好， 公式可以算， 就是说我把这个公式， 每个月都要这样做， 我把所以它很简单，所以它才能够去算出我们刚刚讲说那个531块，136块。221块，你那个就是一个公式嘛，我是要进去说这样的薪资啊，5万块输进去，然后劳健保他的劳保费每个月多少，健保费每个月多少，然后这些扣掉之后就是他应实际领得的，再把它扣掉他要乐捐出来的不乐之捐，就是属于他应退的钱，你懂吗？所以他算得这么清楚，我只是讶异说怎么有人这么贪呢、啊？而且这件事情坦白讲，这种是纸包不住火的，所有被要求不乐之捐的人他会不只是不爽哦，因为办公室助理坦白讲很多是来来去去，是流动的，而且那个立法院的办公室有很多老助理，有点像公务员，就他已经在立法院十几年了，今天这个立委可能没有选上了，或有别的这个别的事业的时候，也有助理是从蓝的立委到绿的立委去，他甚至到民众党的立委办公室去，有很多这种资深的老立委老助理，他们这些资深立委其实是待过很多办公室的，所以他们会有很多的朋友，他看到这状况，我跟你讲，这种资深助理哦，一定一听到或一看到，心中想说，啊，你就是要歪勾外籍啊！这些资深助理，也许年轻还搞不懂，资深助理一听，他想说，啊，你这里随便歪勾外籍，就算那个助理他自己不觉得怎么样，可能是他跟高鸿安讲好，但他只要出去跟其他的助理同事讲，因为我待过立法院，每个人一听就知道，啊，你这高鸿安绝对会出代志，只是当时在出代志呢。我只能说啊，他的人缘不好到、那为什么这么不好哈？我觉得不是嫉妒这个李中庭拿这么多钱啊，因为看起来李中庭也是一个人头嘛。我觉得他们是不爽，说你把我们当什么啊？为什么我们都要去？而且更重要是，他是每个月在调整哦。你有看过每个月在调薪的吗？没有人在每个月调薪。 如果调高我 OK 啦，但调低我可能 没有人在每个月，而且哪有这么麻烦呢？而且你干嘛这么麻烦去每个月调薪？你那个李中庭不就有永龄拿的每个月的60万了吗？直接来当奖金就好啦。还有再就是加班费每个月在调整。我觉得这个人真是贪到极点。贪到钱就是说贪好贪满。他要把那个薪资每个月调整就是要领好领满、然后贪好贪满、我觉得他就算选上，我觉得他选不上，但就算选上他立委也没了，市长也不会有、他就是要等着要坐牢。而且我觉得他的律师可能搞不清楚状况，不是搞不清楚法条、是高鸿安在欺骗他的律师。我觉得那律师赶快自动就解任就好了。 委任、 好，但是今天最苦人是谁呢？应该叫做李俊毅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545项的那个细节又再度曝光。 136元。 没有想到，对 ,136 元给李俊毅办公室的伴手礼。为什么要给李俊毅办公室的伴手礼呢？因为高鸿安承接的就是李俊毅的办公室嘛。好，你可能是客气一下给人家伴手礼，但是136块钱呢、你看201项他买双眼皮贴都319块钱了，还比李俊毅的伴手礼还要来得多。十一姐啊，如果你是李俊毅，你看李俊毅今天出来说话了啦，他应该觉得心里不是很滋味齁。 高文到现在为止都还在睁眼瞎话、都还在这个胡说八道。他不断的说这些东西都是抹黑，所以他在他的脸书上面说，哇、这个要拒绝抹黑啊，要力挺正义啊、然后又把郭台铭拉出来。 对， 郭台铭如果这么支持你的话， 他的人就会出现，但是他到现在 还没有出现。 对，就是说他的确在问 A 答 B， 他不断的说啊，这些东西都是假的，都是错误的，都是抹黑的。那你就拿一个真的出来看看啊，你又拿不出真的。然后如果这些完全都是假的的话，你昨天为什么要开那个记者会，还要讲的这么仔细嘞？还要在那边解释东解释西嘞？可见你自己知道嘛，你签了名嘛，你不但自己签了名，而且还有立法院的这个公文章。那有章有签名，然后你还要说啊，这些都是假的，这些都是抹黑，你想骗谁啊？所以就是现在的进度就是到了一个不问是非睁眼瞎话的这个进度啦。更何况在爆料出来的545笔的公积金的账目当中，出现了一大堆都是委员自己私用的，包括了刚刚讲到的说之前我们就已经看到了他有去洗头的， 对， 洗头以及买购买产品，然后还有委员早餐，然后呢还有买双眼皮贴， 我觉得没意思，人家早餐都买一人份，你要买八几 份。对，因为譬如说早餐60元，这看起来就是一人份，就不会是两人份，也不会是整个办公室一起共同享用。然后高鸿安的讲法是说，我都会回补啊，啊，只是助理都没有把它补进去，不对，逻辑完全错误。如果这个第一是这个账目做得如此的细致，不会委员回补，这个助理没有做账， 没有入金嘛？ 对，没有入金。那好，第二个，如果你今天有回补，那你何必要去跟公积金请款？你吃了8006元，跑去跟公积金请款，公积金还给你9000元，给委员9000整数。你自己要，然后你拿了公积金的钱，然后你再回补吗？有这么250的人吗？所以你根本没有回补，你就是用了公积金。然后呢，如果这些都是助理们的自由乐捐、自由意志的话，那怎么会有复仇者联盟？怎么会有吹哨者联盟？可见这些吹哨者联盟他就不是自愿的，所以这些资料才会不断的增补，一直丢出来丢出来嘛。所以他每一个说法都可以被打枪。刚刚举金问我说，李俊逸办公室的伴手136块。诶，他自己买双眼皮贴就已经买300多块。你给李俊逸才136块。 他买单眼皮贴。 对，到底是什么东西？那后来大家跑去问李俊逸。李俊逸今天有说，第一，我办公室没有公积金这种设置。第二，我忘记136块到底是拿了什么的礼。不过因为我的办公室后来承接的是高鸿安，所以高鸿安跑来问我，你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留下？所以李俊逸是给了高鸿安一个大沙发。 哇，给了 一个大沙发，然后我给了你136块的伴手礼。这个人小不小气？有够小气。人家给你一个很漂亮的大沙发，还有照片，李俊逸今天有 po 那张沙发的照片。那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你还要在那边鬼扯东鬼扯西，我觉得实在是刚刚年晃讲的饭后态度，他现在饭后态度仍然持续的用一种匪逃匪、高傲不可一世这种态度在面对大家。但是我会觉得民调已经要封关了，可是你的态度其实会决定了最后这些选票，就算退一万步好了，就算这些人觉得啊，对，有可能你高鸿安被抹黑，可是因为你这种态度太过高傲，然后完全不问是非的这种态度，反而会流失选票。所以我觉得高鸿安，你迟早，你今天不说明，明天不说明没有关系，因为你迟早要到调查站去说明。这个案子爆料出来的这么厚一本，迟早你得要被约谈，迟早都会到。 我插一句话，第一个，他这所谓的封关前的民调不一定是真的。第二个哈，这个跟过去几个争议不太一样，因为过去大家可能搞不清楚什么匪逃匪啦，搞不清楚资策会啦，搞不清楚抄袭，但是大家都领过薪资，都知道说你的老板就是不能要求你做这件事。我觉得这个年轻人扩散出去之后， 而且我可以补充一下，我刚刚忘记讲了，连邱毅都跳车了。邱毅啊，我引用邱毅，你看我的人生境界升华到什么样的程度？邱毅怎么讲？他就说我当过立委，所以我知道严禁出现假人头、诈领、低薪高报、逼迫助理回缴委员的情况。这些问题高鸿安都做了，连邱毅都跳车，他都知道说这些事情不能做，而且雇主要给全薪， 不可以用扣薪的方式处罚员工，劳基法规定的很清楚，所以他直接说你高鸿安其实就是违法。那在这种状况底下你还在那边讲抹黑抹黑抹黑，我觉得太难说服人了。 好，而且呢不止秋毅跳车，我们来看一下包括中时新闻网他社论也跳车了，上面写什么呢？要以同样标准来检验高鸿安的诚信。那你看这个联合新闻网说什么呢？高鸿安想要靠取巧躲过助理们，但诚实才是最好的上策。高鸿安啊，真的要诚实啊，直接认罪，不要再凹了。因为据传呢，现在还有更多助理要把证据拿出来曝光咯。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为什么那么多高鸿安的助理跳出来不满高鸿安呢？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有多苛刻。 高鸿安办公室主任看到媒体快闪进去，立刻关门。现任的也许不便多说，但前助理一肚子委屈。 那时候我是报八小时，周六进来写稿子，写了一整天。那后来他就说，我觉得你这个给你报一报。 高鸿安办公室前助理跳出来指控，过去申报加班费总被高鸿安刁难。 帮忙写咨询稿之后，他就跟我说，我觉得你的产品并没有到需要报满这么多的小时。那我那时候就搞不懂，加班费不是应该专款专用吗？我少报了，他帮忙克扣这件事情并不会进到他的口袋。后来才想，除非他就是会进到他的口袋，所以他才会要压我的时数。 按立法院规定，每个办公室每月能申报的加班费总额84000多元，若没报满也不会发回办公室。前助理 A 先生说，当时搞不懂为什么自己的时数总无法如实申报，最后在高办待了4个多月就离职。其中觉得怪怪的事还不止这件。 保安和 Jack 李宗廷就是走进来办公室，就是很奇妙，他们是因为办公室每个月会发茶包还有三杯咖啡，他们是要把那些东西用他们的那个手语名车载回家。已经在鸿海任职一段时间，累积财富非常的有经验，没有必要这样吧，没有必要连这种公务资源，而且这也没多少钱，这样子也要扣，就觉得很没有必要，会喝不完啦。那有些大部分有些办公室会说，那我就寄到服务处，高鸿安就直接把他整车带回家。 立法院每个月发给委员办公室的茶包、咖啡包，没喝完的高鸿安还曾直接打包。助理公费争议连环报，还传出不少助理抱怨高鸿安惯老板。据掌握，他2020年2月上任以来，办公室流动率高，总共就有20位助理。到底有无可扣一般助理不准报加班费，而让时数保留给特别助理，疑云延烧。高鸿安办公室截稿前没有回应。参与刘安静、朱淑君台北报道。 啊，自己喝一杯90块钱的咖啡也不请助理，还把立法院的这个免费的咖啡包3合1呢，也要打包回家。哦，那安内啦，委员，你们以前也当过助理，遇到这样的老板有这样过吗？ 我不确定这个新闻到底真的还假，说事实。 哎、欸，这个是真的，因为我们去问他们的前助理， 有去拿是好。那我必须跟各位讲，立法院其实每个月都会给我们一个茶包，可能是绿茶包、红茶包，还有那种3合1的咖啡包或奶茶包。老实讲，每次都一大袋里面可能40-50个，很多啦。其实我们真的喝不完。那主要茶包是给客人喝的，那咖啡因为3合1啊、哦，那现在大家比较喜欢喝咖啡，有些糖不健康，所以很多时候真的喝不完。所以按照一般办公室通常是这样子哈、哦，越堆越多。然后我们办公室还堆到说，直接跟立法院那个阿姨讲说，不要再送过来，因为我们觉得很浪费，真的很浪费，因为我们喝不完嘛。那你说我们会不会带回家？我是个人是不会啦， 以后就送到高鸿安办公室啊，反正他都会带回去。 对，所以不了解这个心态。当然有人是说他可能拿回去给到他可能新竹的地方的总部或服务处，但我觉得逻辑上也不对啊。我们讲一下高鸿安的公积金，它真的很好用啊。怎么讲？我们看一下哈，这个是他公积金里面一个项目呢，他是在这个9月28号有一笔是给这个何树里长这个中秋摸彩，然后费用是2980哈，那个摸彩品哈。然后我再跟各位讲一件事情啊，大家还记不记得刚刚讨论到什么双眼皮贴啊，然后他今天买限量娃娃，就是那个娃娃之类的。如果今天他领的是立法院的事务费，请问他敢把事务费报账说我买个彩品送给里长吗？报不过的，因为他是私用。所以他今天透过一个低薪高报的方式把钱放到自己一个公积金的小金库里面的时候，他可以用任何项目啊，他可以去说就内账嘛，所以他变成说其实这种公堂反而变有点像私用一样，这就是他的做法。而且我要跟各位讲齁，他里面他昨天解释很多，包含说什么立法院办公室啊都把这个薪水报到 97%， 没有办公室都这样子。而且我跟各位讲为什么会有这个报表就是报满的情形，是因为我们助理真的是很辛苦，你知道时数真的是好像我们工作时候远超过的薪水应该给我们的时数。所以大部分的立委都会为体恤助理 都把时数报的比较，就是尽量让我们有比较多的这个薪水，让因为有时候加班费有时候不是真的完全能 cover 我们的工作的。 那有像刚刚这个报道说，高环的助理跳出来讲说，原本大家要报加班八小时，他说你品质不好，只能报四小时吗？ 我觉得他不是有办公室内规吗？今天我工作几个小时，就好像我去 Seven 打工好了，我去打工八小时。然后难道你说我怎么样，然后你就不让我，你就只给我两小时或四小时钱，一定被告嘛。所以这逻辑完全不对，我八小时就这样八小时。那如果你真的认为我的成品不好的话，你之后再告诉我说怎么改，或下次再来要求，而不是透过扣薪水的方式。重点是他扣完薪水之后，加班费之后，那个月他不是每个月加班费都爆满吗？那请问被扣那四小时跑去谁那里了？那是不是又后来又变相的记录攻击？所以他整个逻辑都不对哈。最后我要去讲一件事情，刚刚高虹安脸书有发文，他说哈，他首先我觉得发文逻辑很奇怪。第一个，他举了各大民调说他第一名，没有一个正在选的候选人会告诉大家说我现在民调第一名，我很优秀，我匪逃匪。每个人第一名就是说很谦虚，就是说就是民调起起伏伏，我们做好自己那部分，因为选举还没选完哦。 对， 所以为什么讲第一名？第一个告急，第二个是什么东西？第一名为什么告急？主要原因是因为即将封关的，他这件事情基本上。有明事理的人都会知道这件事情绝对是 一定会有重伤， 对，绝对是违法做违规的齁。所以呢他当然是要跟很多支持他的人告诉他说不要被操弄的，大家不要，然后甚至去弃保所谓的林根人的部分，希望蓝营的选票尽量的回流到这边，因为我是唯一有机会战胜民进党的人。他这篇的内容就是目的就是这样子。但还有最可耻的事情，我觉得最我受不了的事情，为什么特别讲？他里面讲说这是一个新竹市民挺正义跟拒绝抹黑的一个战争。请问正义是谁的正义？抹黑是媒体抹黑你吗？还是你抹黑给你的助理呢？你是不是要把责任给你的助理呢？请问你口中的正义是谁的正义？我要最后请问高虹安一件事情啊，如果今天是2019年在战立或在政论节目力战群雄的名嘴高虹安的话，你面对现在的事实内容，你会跟你现在用一样态度吗？还是你也会去指责他，会去检视他过去是不是有公堂私用等等问题，公积金在你的手上变成一个非常非常诡异，而甚至是公库通私库这样子一个危险可能嫌疑的这样一个制度，请问难道你是要独创这样子的制度，让大家以后说我当立委，我当政治人物或当公家机关之后，我都可以绑公堂放入我自己的小金库吗？ 好，所以大家也会怀疑说，奇怪，最挺高虹安的这个男朋友助理李中庭呢，人怎么没有出来呢？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高虹安昨天的记者会呢，希望帮自己来澄清，但大家也觉得很奇怪，如果你说这些助理都是自愿上缴的钱的话，那这些助理怎么没有来帮你说话呢？尤其你的男朋友助理呢，大家说哎呀，是不是干脆分手算了呢？好，我们要请教冠年哦，因为你看一下，包括徐清煌他就在脸书上面直接讲说啊，李中庭的薪水完全都是浮动的，不只是一个月，你看光是这些编号全部都是浮动的，难道是薪资工具人吗？就你的了解。 我一开始高虹安在五月接党部主委的时候，现党部主委，因为我是执行长嘛，那我知道 Jack 任，连我都只知道他的英文名字，我也不知道他的职业，不知道他的身份，不知道他的背景。然后直到这几天有料爆出来，才知道为什么他那么低调，因为他要领永龄的钱嘛，他当然要低调啊。那可是有这个 Box 教后的计较，有讲他告诉我，他事前就知道他们两个一定。要么是特助，要么是比较亲密的关系。那其实大家都看得出来，只是真的是猜不到。那后面的证据才一一验证 Jack 到底是什么人。好，为什么 Jack 的薪资是浮动的？看一下哈，这个大家都看到，但是没有人从这个角度讲。什么？这里是红色的，红色的余额是什么？它叫 minus， 是负的。 负的， 就已经全部垫完了。 对。 可是全部垫完，那抽屉已经没有钱了，怎么垫呢？就必须要等到下个月再报嘛，对不对？所以为什么 Jack 的这个薪资是浮动的？你不全部把它报完，我这个咖啡就没人垫钱了，我计程车就必须要自己付钱了，不就是这样吗？不然为什么一个人薪资他如果做的事都是一样的，为什么是浮动的？就是因为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些猫腻，就是负的嘛。如果你负的，然后没有把这个补用薪资补齐起来，那这个就是委员必须要自己贴钱嘛。所以助理对于这件事情，他们也非常不能接受。通常公积金是大家这个化整为零，比方说一起吃饭没办法切割的一起出，那怎么会洗头都一洗头，然后也报，然后个人的早餐也报，然后这个计程车费也报？其实没有这种道理的啊。所以我觉得政治还是用常识判断，大家其实都可以想象这个东西到底是真的假的。所以现在助理人人自危啊，他们把证据留存起来，然后 把各种说法，甚至他们现在每一通电话，不管是跟谁通话都有录音，为了要自保嘛，不然以这个高虹安现在这种态度，他能切割就切割，能把这个责任推给别人就推给别人嘛，所以所谓的吹哨者联盟其实是他们自己为了自保，然后渐渐把资料丢出来，不然其实以高虹安或是以他们背后的大企业，其实真的势力很大，他们真的很怕站出来，但是我们就还是站在这个角度体恤他们，然后帮他们发声这样。 好，所以好，因为我们要请教冠年嘛，因为你说现在有很多助理啊，承受很大的压力，包括了四叉猫就说他做了一个梦，梦中里面有一个女立委呢，拿出了一叠助理们签的切结书，要证明他从来不逼迫助理的。但是当我问说那一些切结书怎么样弄出来时，他就醒过来了。好，怎么样醒过来呢？因为居然爆出哦，有一个核心幕僚呢，甚至还找了一个12位的助理拍摄影片，要帮高虹安自清，但最后只有一个助理愿意影片内容被公布，其他人都很担心，所以你才会看到是不是昨天大家都不愿意站出来呢？ 没办法站出来，因为一方面他们怕，然后也不知道站出来会有什么风险。我认为前助理他们闭口是最好的选择啦，反正之后检调怎么样去跟法官说，去跟检察官说嘛。那现任的助理当然也压力非常大，你看刚刚看到这个委员办公室外面，他们上完厕所也不敢面对镜头，就直接关回办公室里面。我是知道，就像四叉猫讲的是有下封口令啦，但是你现在不管签什么这个保密啊，那个都没有用嘛，你到时候面对法律，你还是要把这个事实说出来嘛。所以现在签的封口令是什么？我猜啦，应该是劳资协商的封口令，比方说你不能对外透露薪资啊，这个是劳资双方可以协定哦，这个是有效的。可是你之后什么公积金怎么用，然后这些领钱，我认为签这个都是没有用的啦。 好，我们要请教小玉姐哦，因为现在看起来呢，如果真的这一些助理都要签切结书的话，那助理不敢讲话，那只能靠前助理来私下爆料了吗？ 对，我建议网络上有一个笑话，就说如果你去应征的话，好，你只要跟老板讲说，我那个简历上面写说我当过高虹安的助理，马上优先录取，太赞了，对，加班费愿意捐出来，然后工这个那个什么，你的这个低薪也愿意被高报了哈， 哇，都不要紧哦，都不要紧， 而且还自由意志哦，所以他们说你的简历上面有高虹安的助理的话，去哪里哦都是畅行无阻了哈。那回过头来，我稍微补一下这个李中庭啊，李中庭就是事实上，我去问这个民众党团的人啊，其实他们都说基本上没有看过李中庭在立法院遭总，比如包括就是他们开一些党团的会议的话，好，但如果说他是对高虹安这么重要的人，他还说什么他不是帮高虹安24小时接电话吗？那你应该就参加这个党团一些比较重要的会议，可是事实上他真的比较少在立院出没，但是他确实是帮高虹安，就我了解说这次高虹安在高雄的这个选战操盘啊，基本上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他，一个就是跟这个高虹安，等于说高虹安的决策是非常非常的小。那他除了就是帮高虹安在做选战操盘之外，那也当这个高虹安的齁，譬如说收账啦，收钱啦，去处理他大大小小的所谓的经费事务，但是还是要帮他讲一下话啦，因为只要跟他接触过的人哦，其实都形容这个李中庭是个性比较温和，还蛮客气的人哦。就是有人甚至还觉得说，因为高虹安个性比较霸，比较急哦。那如果配这个李中庭是个性比较温和的话，其实两个人这个说还个性蛮合。如果两个人都很霸的话，不是每天都在玩 gay 嘛？哈、好了，那回过头来，我还是稍微补充一下咖啡的事情，因为我到现在还是在跑立法院嘛。其实哦。立法院他，我是觉得真的是不用去那个给那个咖啡三合一啦，因为真的我觉得，因为大家都觉得自己工作很辛苦，连立委包括助理都工作很辛苦，大部分的立委办公室哦都是有咖啡机，就煮一壶咖啡，你说有客人来，你煮一壶咖啡，然后就是这样子倒给大家，也不是什么难事。所以那个三合一咖啡，我觉得说我昨天看到那新闻也吓到，他竟然是开那个休旅车啊。 发起整台 三合一，阿里马金马金加厚这样，那所以我不觉得他带回家啦，我也是觉得说，因为他还有兼民众党的那个新竹市党部主委在做操盘，他是不是连这个都要省到说，这个拿到党部去，拿到党部去用，这个我是比较怀疑。那他也要出来交代说，为什么这个你连这个立法院的这种东西你也要 A 哈？好，那回过头来啊，你假如说我们觉得比较特别是说，他发生这件事情之后啊，你可以看到民众党。 比如民众党这些立委，我们其实最想找的是赖香伶，你知道吗？因为赖香伶是号称这种劳团立委啊，哈，非常注重这个劳工的权益嘛。那这件事情怎么没有看到赖香伶出来帮他讲话？那如果赖香伶就算了哈，连这个在民众党里面，好，其实负责操盘跟就是说关系，因为其实民众党不大，他也才五个立委而已啊，哈，啊，每个立委赖香伶不见，那蔡碧如感觉就是有点那个落井下石嘛，哈。昨天这个大标题是讲说，这些助理呢到底跟他有什么深仇大恨？不过蔡碧如昨天晚上也出来这个发了一篇声明，他说这是什么造谣生事啦，挑拨离间啦，哈，他巴拉巴拉噼里啪啦写了一大堆。他的意思是说，哈，不管他现在怎么讲，大家都有话要说。那譬如说，当时主持人问他说：“哎，你知不知道高虹安这样搞？”然后才知道高虹安这样搞。那如果蔡碧如说，当时我回答是：“啊，我不知道。”那这些媒体的标题就说：“蔡碧如说他不知道高虹安原来是这样搞。”他的意思是说，不管我讲什么啦，你们都会断章取义把我这样 子。不是啊，可是我觉得他那个时候回答雅琴姐的，我们并没有误会他的意思 啊。没有啊， 的确是看新闻才知道高虹安这样搞的啊。 而且我觉得他讲的非常的合理。 对啊， 就是他合理的怀疑说，这些助理到底跟他有什么深仇大恨要出来报？ 哎，你 现在已经找到复仇者联盟了， 你不能说刀是你捅的，你又说哦没有，这个刀不是我捅的，没有，你在节目上面就这样讲了，不是吗？ 啊，我就再回过头，就我们刚刚一直在讲嘛。如果说高虹安的人缘这么好，助理这么挺他，你今天应该是一排的助理，每天都出来帮他开记者会，就一一帮他说明说，我的老板不是这样子，阿金马伯啊，就一个都没有啊，就是非常非常的， 连男朋友都没有哦。 哎，对他男朋友，不过我觉得啦，因为一开始出来也有搞讲一些他们的私事，所以我觉得他不想要出来那个模糊焦点，这我们都可以理解啦。那我觉得今天蔡碧如出来讲这个话，我觉得跟郭台铭有点异曲同工之妙。坦白讲，你要挺就挺到底。这篇蔡碧如的发文是在帮自己澄清，没有落井下石。但是他从头到尾也没有说他挺高虹安啊。那坦白讲，郭台铭也是啊。你发了一整篇攻下漏漏等攻下贼哦，考验新竹市民的大智慧，结果对变成歪成说郭台铭挺的是沈慧虹。所以我就觉得说，为什么这些人都不能这个直接讲出说，对我就是挺高虹安，高虹安是没有罪，我相信他。那最后要讲了哈，就说他还有一个跟他比较关系密切的人，那个就是永龄的执行长刘幼彤嘛，因为大家知道说当时这个郭台铭2019年在选这个国民党的这个总统初选的时候，哦，这个两个人是大将。结果刘幼彤呢，昨天哦，他这个就是之前也被人家引用说他有一篇文章哦，说职场同事的上司啊，能力平平啊，操守也不好哈，啊，手段了得，欺上瞒下，哦，对大家的工作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但是又不想得罪他，该如何解？哦，那大家就开始去对号入座啦，就觉得说，欸，你这篇文章写的是不是高虹安啊？因为职场同事，哦，能力平平，操守也不好，手段了得。那我觉得 这是案子还是民事？ 那当然刘幼彤他有出来解释啊，他说，欸，你们不要这样子联想哦。他觉得说，他说这篇文章是他之前就写好，因为他要出新书啦，啊，只是说现在怎么这个情境哦，被大家这个对号入座。但是就我了解了啊，就是说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高虹安其实去找他住院的前一天， 对， 他就去找了郭台铭，就去哭诉，就是基本上就是哭他很多的委屈啊，并且直指好，就是说这个里面有人在搞他这样子，好，所以这个郭台铭就非常非常生气，好，非常生气，甚至把这个核心表拿来骂了一顿。所以我当然认为，那当然了，就是说被骂的人当然很生气啊，他会觉得说，今天你自己搞东搞西，搞出了这么多，然后甚至还把这个永龄基金会把郭台铭都拖下水啊，那为什么这个郭台铭耳根还软，还就是觉得说你都不觉得是高虹安的错，然后都就还反而去勘拖一些有的没有的人，所以我就觉得说，对，这些人，你看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人出来帮高虹安争着于力挺。当然一方面啊，你看连柯文哲也都不敢讲说他没事，一方面是真的不知道高虹安在搞东搞西在搞什么，所以你没办法百分之百去帮他的公积金这些来背书。那二方面我还是必须讲了，高虹安的人缘真的是不太好，就从包括他的这个立院党团，蔡碧如为什么会这样，我最后讲。其实事实上哦，其实这个也不是什么秘密了，大家都知道啊。就是说，当时蔡碧如的论文出事的时候，高虹安是第一个去找柯文哲，跟柯文哲讲说，你要赶快处理蔡碧如，不然会影响到我的选情。 他可能没有想到他自己后面会爆这一条，没有想到赶快就处理蔡碧如。 对啊，所以这个当然不是秘密啦，这个大概这个内部都知道。所以我认为说，你这个同事之间这样子互扯后腿，难怪你现在出事了，也没有人出来挺你啊。 好，所以感觉起来很宫斗，但还是有一个人啊，有一个人来挺高虹安，这个是谁呢？ 柯文哲嘛，哦，真的是算是蛮挺高鸿安挺到底的。我们要请教晃哥，他就说，哦，我很心疼高鸿安被打成这样子，还说，哦，这样子会被纳入教科书案例。但是有趣咯，黄珊珊说，提不出铁证的话就请闭嘴哦。重炮护航高鸿安助理费的争议，但拍谁？这个时间是昨天啊、哦，昨天还没有出现签名了，所以他就说拿不出铁证的话，请闭嘴。那今天不晓得闭嘴会是谁，但柯文哲态度很奇妙齁。 柯文哲现在是不得不挺啊、因为在柯文哲的评估里面，高鸿安新竹市这一席大概是民众党唯一有机会的，因为他自己讲过嘛，他说做一望二嘛，齁、虽然这个一现在可能只剩 0.5 而已，但是柯文哲身为一个党主席，就选举的策略上他非挺不可啊、这是事实，因为他现在如果切割的话，整个民众党选情会崩盘，所以柯文哲现在即使啊、我说假设即使他知道高鸿安真的做错事了，但是他也会硬挺到底。好，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柯文哲你要挺可以，但是你不用去怪什么国家机器，说什么被打成这样以后列入教科书。好，高鸿安今天的所作所为都是他自找的，包括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包括你的饭后态度为什么如此糟糕。你今天如果说在第一时间、你就跟大家承认，跟大家道歉，鞠躬道歉说啊，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因为我是新科立委啊，我真的不知道这样做是不可以的。那我坦然面对所有的法律，所有的司法。那也许这样子大家可能有机会在选票上也许仍然给你肯定。可是当你今天你自己去做错事的时候，然后你去把责任第一时间你先推给助理，说、那个都助理记得账，我不知道。然后呢接着你再去推给国家机器。然后接着你再去推给一些莫名其妙的理由、然后说啊，你们都抹黑我啊，甚至发脸书说新竹市民挺正义反抹黑，请问今天谁在抹黑你？我觉得林根仁昨天在接受记者提问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最有道理，他说他还是那四个字啦，祸起萧墙，扪心自问、林根仁已经不止一次讲过祸起萧墙。什么叫祸起萧墙？就是这个爆料是你们自己人吧。林根仁也讲说这跟国家机器无关、就是你的前助理爆料，你不要去怪国家机器，也不要去怪民进党，你也不用去怪国民党。国民党林根仁总不会是民进党的侧翼吧？所以今天高鸿安自己，你还是得要去面对这个问题啊。柯文哲，我也奉劝你一句话：今天高鸿安这个案子，如果你这样瞎挺到底，我知道你现在有你选举的考虑，可是当选后11月26号以后，选举告一段落了，如果你这样继续瞎挺到底，你就是拿整个民众党去陪葬。因为民众党之所以在全国各县市普遍比较受到年轻人的欢迎，主要是因为年轻人认为说，诶，这个政党它超越蓝绿，它也许是带来一个新政治。可是我们今天看到柯文哲的新政治是什么？柯文哲自己做的事情，大巨蛋搞到不清不白，到现在你跟赵腾行见过几次面，讲不清楚。好，现在一个提名的你的不分区你的新竹市长候选人叫高鸿安，可能涉嫌诈领助理费，而民众党里面，请注意我讲是民众党里面，请问到今天为止民众党里面有没有人出来讲说这样做是不对的？没有。蔡壁如讲也是有一点点在含糊其实，柯文哲是瞎挺，然后民众党你除了高鸿安之外你还有四个不分区立委，你们这些不分区立委不是都很厉害吗？不是平常意见都很多吗？看到民进党看到国民党不小心做错事的时候，不是马上就扑上去打吗？ 对。 那请问对于高鸿安的事情、你有没有讲过一句话，我不要求你们去围攻自己的同志，这有点违反人性、但是好歹出来讲句公道话，或是出来公开劝一下高鸿安说，你要不要静下心来想一想，去面对司法的争议。我看不到民众党的是非在哪里、这个政党是要有是非的，可是你柯文哲瞎挺，然后民众党所有的不分区立委没有一个人出来讲话，我真的不知道这个党你标榜的新政治你的新价值到底是什么。柯文哲，你2024还想选总统吗？你如果一个高鸿安的事情你可以处理成这个样子，然后把一切怪给国家机器怪给选举，那请问民众党你这个政党的是非观你的价值观又是什么？你如何对选民交代说我这个政党要给台湾未来带来新政治跟新气氛？目前看起来你们虽然嘴巴讲的标榜叫新政治，但是干的都是以前几十年前的那些陋习那些陋规， A 助理费，然后呢把这个三合一咖啡都搬回去。如果他真的把三合一咖啡搬到他自己家里或是他的党部，这个也叫贪污。 因为那是立法院，今天已经有人把当年立法院的招标公告找出来了。 对。 就是那个是立法院用公帑去招标的哦，严格上那个叫公务。 对， 虽然他发给委员让委员去使用，但是他是限你在立法院使用。你如果整包整包搬回家，或者是搬到你的党务机关使用，那个也叫贪污。哎， 这也算是 A 公费。 这当然是 A 啊，而且你这个叫国库通党库。哎，所以这也是犯罪行为。所以我觉得真的啦，柯文哲你不要瞎挺，高虹安静下心来。好好面对你的司法案件，我觉得刚刚永宏的怀疑是有道理的。高虹安，你可能在骗你的律师。因为我不觉得一个合格的律师，当他了解所有的案情之后，他会做出这样子辩护的这种攻防。所以我觉得我怀疑你可能是在骗你的律师。你如果对律师不老实的话，这个案子没有人救得了你了。 好，我们要请教一下石溪姐哦，因为我们来看一下呢，包括民众党现在都说什么呢？好，你看柯文哲啊，也说国家机器动得太厉害，蔡壁如也说国家机器，邱成远也是这样讲，黄珊珊也是这样讲。我觉得这一版比较像教科书哦，因为什么一视同仁，大家都一样。好，我们来看一下呢，吹哨者联盟就说什么，他们不满什么？你不能只是因为讨厌民进党，为了要打倒民进党，就变成比他们还要邪恶、自甘沦为、拉低道德底线以及法律标准的人。这就是他们的心声。那难道柯文哲到现在还要再硬掰吗？ 对，柯文哲一直在硬掰，他从政之路都在硬掰，他永远都在做双标，而且他自我膨胀的很严重，就是说他动不动就是啊，这个要列入教科书，没有，教科书根本对这个没兴趣，因为你有很多的潜力，这些贪污的潜力、诈领助理费的潜力，然后流进这个私款的这个口袋的潜力。都被判了贪污，所以呢不会把你高虹安单独列进教科书，没有这么伟大。好，那这件事情其实你不管怎么说，国家机器其实都会这个都一定翻车，而且会翻得很难看，因为这种细目的账别人不会有，只有你办公室才会做得如此详细，还有发票委员来报账8006啊，给委员整数，对，给9000块，这种国家机器没有这种账啦，所以都是因为自己内部的确，我认为有非常多的助理，其实不但是看不下去，他们也可能觉得，那我一直被压榨，凭什么我要这样子被压榨？我可能当初的确是抱着这个改革的热忱，然后相信新政治，我的确讨厌蓝也讨厌绿，然后我希望可不可以有一个第三的力量，然后来让台湾更好。就他把年轻人那种单纯的美好的愿景给整个被抹灭掉了，所以这些资料就跑出来啦。那现在柯文哲的讲法就是他力挺到底，哇，这个被抹黑太严重啦，国家机器啦等等。我觉得柯文哲你这一招太危险，因为呢贪污市政看起来是极为的明确，你现阶段你没办法不挺，因为他坐一望二，他是你民众党唯一有可能选上的希望，所以他必须力挺到底，但是你挺一个可能的贪污犯，到最后他出了事，他影响的是你未来的总统之路，所以你不要这么的短视，觉得说没办法，我现在一定要挺到底。其实那个是跟你总统选举的这个可不可能可能性，完全是采取联动这样子的关系。那所以如果他今天出事了，那所以你柯文哲接下来要选总统的时候，大家会怎么样讲？你就是挺贪污犯啊，民众党就是挺贪污啊，整个贪污的党，你觉得你选得下去吗？那所以我觉得你现在盲目的挺，然后我觉得其实伤到的会是整体的民众党以及柯文哲自己的那个总统路，也因此我觉得接下来的民众党我觉得前途有一点堪忧啦。 好，所以之前的蓝白合呢，现在大家说你们还要合吗？为了自己的利益，没有想到居然在高虹安这一局翻车了吧。好，包括最新的封关民调出炉了，但比较意外的是呢，朱立伦呢，好来帮这个林根人扫街来做最后的冲刺，没有想到问到高虹安事件又没有再提高虹安哦，只批评民进党，国民党这个玩的是为哪桩呢？我们带你快来看。 咱这市民好朋友，千安万好，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陪着新竹市长候选人林根仁一同车扫拜票进行最后冲刺，虽然对手高虹安最近争议不断，但朱立伦口中却只针对民进党对高虹安争议闭口不谈。 我们的目标是共同的目标，新竹市民是要换党换人，不是下架民进党。 就是因为新竹市选战白热化，根据林传媒委托皮尔森数据封关民调，新竹市长得票数估计高虹安获得 37.86% 得票率，渴望拿下88,561票。沈惠宏得票率为 34.45%， 有80,510票。林根仁则获得 27.7%， 64,796 票，而双红之间差距不到10,000票。 我想民调是作为我们这个选举步调的参考。我们最近在取得市民的支持的这个路程的拜托，都得到很多的回响。 每一家的民调结果，沈惠宏都纳为参考。那但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还是自己要浸泡候选人自己怎么去跟市民持续的让市民了解，候选人一直跟大家都在。 新竹撒卡都基站成为焦点，只是高虹安助理费疑云没有平息，沈惠宏15号开记者会再批高虹安，但最新爆料的林根仁却被迫收手，也被认为可能让国民党失去收复新竹的机会。 我想下架民进党是大家最重要的课题，过去的民进党执政，我们提出了八大弊端，我想这一段时间我们要把八大弊端让市民知道。 高虹安身陷争议，一再被爆料揭露新市政，究竟会不会影响选战最终结果，外界都在看。三立新闻张浩一、蔡文新竹采访报道。 好，你看到高虹安之前呢，同台杨文科，同台林维洲，这个蓝白合都让大家觉得合得怪怪的。我们来看一下，请教冠年哦，因为包括朱立伦来帮林根仁扫街，你应该表现态度嘛，高虹安都翻车了，那朱立伦怎么还不正面回应继续打高虹安呢？你自己怎么看？ 我觉得他们还在观察态势啦，我觉得这礼拜 都剩下几天了，还在观察态势。 当然啦，因为你看有人出来挡林根仁说资料不要交到北基站嘛，所以我觉得他们还在考虑说这个资料到底要不要交到北基站。然后这个是林根仁自己要表现态度，而不是朱立伦要表现态度，因为你自己要选嘛，所以要选的人都选到底，那你自己突然停手，大家也会犹豫嘛。好，所以我认为蓝白合，我有讲蓝白合基本上在新竹就是一个政治分赃，有人要说要新竹换台北。台北换新竹，这完全不合理嘛。我们也知道第三势力民众党对于这种单一选区当然非常非常难选，我也知道高虹安担心自己的选情，可是赖香伶不担心吗？那个宜兰陈婉慧不担心吗？黄珊珊不担心吗？当然担心啊，可是你怎么会在你自己优势选区就说你要蓝白合，那你把这个赖香伶，你把其他这个陈婉慧当做什么呢？不行这样嘛。尤其我之前还在这个 我自己在选竹北市哦。不是一次哦，两三次。好，你说你们同事就算了，好，一起这个同台高歌，这个是在选举期间。我虽然认识沈惠宏，我也不会在选举期间跟他唱一首歌。我们都当过幕僚，我们知道那个行程要分开，什么东西能碰，什么东西不能碰嘛。第一次，第二次，然后你又去找杨文科，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林维洲最近几个月的判决，他是有欠这个农会贷款的，然后又在土地重划，黄国昌也爆出来说这个十几天赚了 1.2 亿，这个 1.2 亿是怎么赚的？他本来要分配给老农的土地，他把它随手转卖给别人，他是这种劣迹斑斑的。你蓝白合，我当然就价值理念，就新竹的交通市政教育可以蓝白合，你跟这种人同台高歌，我都不知道这个蓝白合是什么，而且你还拖累到这个民众党的其他人，所以我还是作为民众党党员，我还是沉痛的呼吁啦，说这个高虹安委员真的是要静下心来想一想。那我也要支持其他民众党真正在地扎根、有理念、这个有愿景的年轻人，选民还是要支持他们。 好，所以看起来应该真的会产生歪疑效应哦，在这一次高虹安的事件上面。但我们要请教委员哦，因为林根仁阵营就感叹说，国民党失去收回了新竹的机会，那这个要怪谁呢？怪自己吗？还是怪正在旁边的朱立伦呢？ 为什么是从他们的阵营里面感叹？我一直以来的基调都认为林根仁是被摸头的，但老实讲，你还是有你自己的主观的能动性，能决定你要被摸不被摸啦。所以你说这个新闻从林根仁阵营里面传出，如果是真的他们阵营的话，老实讲， 你们自己决定的啦。嗯、那我基本上我接受大家做法，当然你要转换你的，就很多人说打假球，我也觉得不打假球啦，就是说你要转换你选举的步调，转换你的方式，这是你自己阵营决定的嘛。那也的确哈，因为林根人打高虹安这个事情，你看前两天张耀康有说林根人在十天之内成长 3.5% 嘛，完全是从他打高虹安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为什么会成长 3.5%？过去一开始的时候，新竹市本来民调林根人曾经领先过，而且大家是几乎是平手的。嗯，他本来就有这个能动性跟能量，可以把民意吸纳回答到他支持他自己。那透过高虹安这件事情，你说他抹黑高虹安吗？我觉得没有啊。如果真的抹黑的话，我们后来不会有这么多列表，那么多详细的这个账目出来，完全是有事实根据的。好，如果林根人这样打，他会出现继续做这个事情下去，他会有个现象，就是说，让蓝营的支持者知道说，国民党跟民众党毕竟还是不是同一个政党，你要不要合作，你要怎么谈，我不管。那你事情要谈好。那既然已经都有各自候选的话，你本来就是就你自己阵营跟自己立场去进行这场选战的攻防嘛，这才是对选民负责任的说法嘛。所以进行这样子，你去透过不断的检视之后，蓝营支持者或相关的支持者才会知道说，哦，林根人他是有他自己想法的，他能对选战或者是不管对空战议题的操作，对于他接下来新竹市的这在地的这个市政的这个论述，他都有他的想法，自然而然才会吸引选票过来嘛。所以不要再说什么林根人打高虹安之后会让这个民进党的渔翁得利。我必须说，高虹安这件事情如果真的是含沙射影的影射的这样子抹黑的话，我觉得当然必须谴责。但现在市政非常明确，这绝对不是抹黑，而是有所本的说该说的话的。 好，所以委员的说法呢，让大家感觉说，哦，林根人是可以不用被摸头的啊，但要请教永宏哥啊，这摸头的人不就站在你旁边呢、啊？你要跟他讲一下，你不要摸我的头啊！到这个选前都已经剩下十几天了、欸，哎，你现在到了这个节骨眼，你还不挺他、啊？ 我觉得国民党实在，要是朱立伦的头脑有像那委员这么清楚就好了啦。尤其朱立伦今天还在回什么？他还在去骂民进党，好奇怪！高虹安这件事情，爆料者是林根人站在你的旁边。朱立伦站在爆料者的旁边，然后批评民进党，有点令人匪夷所思。 柯文哲有什么不一样？就是骂国家机器，骂民进党、啊， 就是乱搞嘛。我必须讲，现在爆料的人，坦白讲，我不觉得那是林根人他自己找到的资料。嗯，显然刚刚冠霖也讲嘛， 对， 他们显然找了非常多蓝绿白的人嘛。嗯，那林根人只是其中一个人，那现在是有其他看不过去，你林根人不去报，反正我就自己复仇者联盟，我们就自己跑去给剪掉了嘛。嗯、我觉得林根人错失了一个机会，你知道吗？我首先讲哦。这个对高虹安有影响，对林根人有影响。这个当然，这个调查是在昨天，就是这个《镜周刊》这些东西出来之前哦。就林根人这样打之后，事实上高虹安的民调有掉，尤其他本来是高虹安在这个年轻族群支持的是很高哦。 好， 有将近50%，但他现在掉到。 我们先补充一下 T 台的最新民调，其实呢，交叉分析发现，20到29岁年轻选民呢，对高虹安的支持度50%下滑20%以上到27%，支持沈慧虹的从25%增加到38%。所以你看哦，是因为这件事情 是 跑到沈慧虹的 面前。但是他这边还没有提到，说我刚看了一下哈、哦，林根人民调也有上啊。所以他林根人是因为他过去因为他没有站，人家不觉得你会站嘛，就来了一个高虹安那个学历很漂亮，然后这个匪逃匪，然后看不起你中华大学的林根人，然后你就真的给人家看不起。否则在去年，我已经讲过，去年年底到今年的五月之前啊，林根人的民调都是领先高虹安的，包括后来的沈慧虹，是后来高虹安串起来之后，林根人突然没有声音。我要提醒林根人啊，你周遭没有幕僚，你也被你这些摸头你的，不管是林政哲也好，朱立伦也好，甚至这些战斗蓝也好，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被摸头，有没有谈条件我不知道。但我要告诉你，你傻傻的，如果高虹安照高虹安现在所讲的，他的封关前民调这么高，他当选之后你就让他当选了，然后他因为这些事情他去坐牢了，新竹市长要重选一次的时候，你林根人这一辈子没有机会了。到那个时候，国民党也不会推你林根人出来。就算是你林根人出来，你也不会赢了，因为人家已经看不起你说，你当初给弄了，你今晚有一根洞算了，为什么要再重选第二次呢？因为你丢东西嘛。这个时候搞政治都知道，你现在开第一枪的，你继续开下去，你变成是接臂的英雄，而且你接臂这英雄，你还把什么把国民党的党魂找回来哦，否则到了2024年。柯文哲再继续吃你国民党的豆腐，你国民党就没有人会站嘛？你林根人就是一战成名，一个新竹市的议员，一战成名全国，然后你完全没有想到这件事情。你哭回来之后，高虹安就算当选，到时候是要补选了。补选的时候，你林根人没有角色啦。那你林根人如果现在一路站下去，高虹安不一定会当选，说不定你林根人当选了。 所以萎缩林根人他这个被摸头的选择是错误的，而且他是没有清楚搞不清楚，因为没有人真正跟他这样分析嘛。如果你来找我，我一定告诉你说林根人真的傻傻，你要是这样站下去你就当选了，就算高虹安不幸还是高虹安当选了，你补选还是这个英雄，因为是你爆料这件事情让高虹安去坐牢的， 对， 结果你就把他丢回来，丢回来你没有下一次了，就算高虹安真的当选了去补选也不会是你林根人有机会出来选的啦，就算林根人出来选也不会是你了，因为你把这个原来有可能凝聚大家的，所以我希望林根人你有听到我这个建议你勇敢一点啦，因为站在你旁边或者摸头你的没有人真心是为你好啦，再来我讲说这个很丑陋，就是万年兄讲过啦，说这很丑陋，就是完全是蓝白合嘛，就是在讨论政治这一种啊，就是只是在考虑说政党要怎么合作，未来新竹市议会要怎么蓝白合，没有在考虑或甚至考虑说新竹台北怎么样去交换，没有在考虑说你要推出这样一个人的这个人品适不适合，适不适合当新竹市长，适不适合当你民众党的代表，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朱立伦整个国民党坦白讲你们实在是要好好想一下。 好，但国民党现在呢却还在政治算计哦，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当然高虹安的争议呢越来越多，现在林根人阵营就说国民党失去收回新竹的机会，我们要请教冠年哦，其实这个部分会不会是蓝营自己所找的呢？ 我相信一开始两个礼拜前大家看到这些资料一定都是半信半疑，随着这几天连签名党也出来，然后这个助理也出来讲话了，所以坐实了前两个礼拜的证据都是真的嘛，都是有所本的嘛，所以我觉得现在我觉得民众党跟国民党都要表达自己的态度了，我觉得其实高虹安我认为他也之前没有跟党内讲实话，因为说实在看到的都是 Excel 档，大家都会看这是不是变造的，可是随着爆料者越来越多，甚至有吹哨者联盟这些纸本资料有签名的资料都出来，所以我觉得党内真的是要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啦，那相对来说国民党也是这样啊，林根人之前看到这个资料也是半信半疑，随着这些证据慢慢的落实，他们自己阵营有在考虑说要不要把这个资料送到北基站，所以我觉得郑鸿安还有这个机会挽救的时候，真的要好好诚实来面对这个问题。那他，我觉得他过去在立法院是有贡献的啦，质询，然后这个法案都是这个都很到位，那他也一向用高的道德标准来要求别人，所以不管是他的前老板就是这个郭台铭他是拜关公的，然后柯文哲他是觉得贪污也是这个最低最低的道德标准，所以我觉得这个两个老板给他很好的榜样啦。 那你说林根人手上还有资料你觉得他会去北基站吗？ 我觉得他们在考虑随着这几天的资料慢慢落实，他们考虑去北基 站。你有听到什么消息吗？ 就是他们在挣扎啦，说因为现在他们还是要站到底吧，所以把这个资料送去北基站会是最后的反扑，那这个是我在他们自己内部听到的资料。好，所以我呼吁高委员用一项高道德标准来面对自己，然后也学习你的这个郭台铭老板，然后柯文哲市长，把这个事情说清楚讲明白，这也是对民众党最后的温柔，也是对所有民众党这个现在正在拼搏的候选人一个交代。 好，所以请教小玉姐如果说林根人还要继续打的话还来得及吗？ 我实在是不好意思这样讲，我觉得他休更了。当然冠年有他的那个消息啦，可是我听到的消息是说我觉得林根年应该林根人不是休更了啦，就他应该是被许秀瑞跟林振泽整个就压着了齁，所以他当时就是逃到半夜三点，所以他最后决定就是还是收手嘛，那我认为林根人他我听到的消息是林根人他没有打算把东西交给北基组，但是他会把东西交给媒体，所以你看最近媒体接连的爆料不否认啊齁，一部分就是说自己的那个助理组成这个复仇者联盟齁，一方窝里反，那一方面就是这个林根人没送，既然你压着我被这个许秀瑞齁跟这个林振泽压着我资料交不出去，那我干脆就去直接给媒体来爆料，我觉得这是林根人另外一种报复方式齁，但是我现在听到是国民党的态度是非常非常奇怪齁，你看虽然说现在朱立伦站在他旁边，但是我听到国民党的态度就是说反正我现在就是我姿态给你做到足，我表面上挺你，你要我赶紧怕婆啊我就怕婆啊，你要帮我帮你站台我帮你站台，但是事实上你要动我可能就没有办法帮你动，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一局齁还是说就是直接给了高虹安啦，可是问题是我觉得国民党这一招是非常的短视近利，因为今天你给蓝营的支持者一个非常错误的印象，就认为说你在这新竹这一局你让白营插旗也可以，其实他们很多你说那个他们的这个立委啊都很紧张，如果这一局被白营给插旗了，民众党有了根据地，那你2024是不是蓝营的支持者讲说反正我上一次也支持了这个民众党啊，我2024我也可以支持民众党啊，反正民众党就等于对民众党就比国民党还强啦，对不对？对， 那我为什么还要同样都是在野党，我为什么要支持你国民党？所以我觉得国民党太短视尽力了哈。坦白讲，大家会觉得说，他们国民党内部也分歧，分配两派，两派一派是认为说，好了，你这一局就蓝白合，就是像这个有些人讲的，反正你只要不要让沈慧彤当选啊，谁当选都没有差。但是有一派认为说，你不能养虎为患，因为现在柯文哲看起来他唯一的根据地就是在这个高虹安这里哈，因为台北可能会比较弱，那所以你如果说民众党，你可以让他在这边寄生市府，让柯文哲有一个根据地，哇，你真是养虎为患。你看民进党就是一个很大的例子啊，当时你礼让了柯文哲，现在变成什么？变成现在打民进党最大的一个势力啊。所以国民党现在也分成两派啊，但是我认为说，最后我要讲啊，就是说现在林根仁如果他真的休耕的话，我会觉得他非常非常失算，因为他代表两件事，代表说你正义的力量。如果说林根仁你这件事情都可以被搓掉，你未来如果真的让你当选市长， 很多 是不是你有外部的势力哈，比如黑道来找你，谁来找你，谁来关说，你通通都可以说回去，你就完全不举报了哦，因为我怕啊，我怕这个怕那个，我就不举报。所以你可以给外界认为说林根仁你不够正义，你以后任何人都可以影响你，压着你，然后你觉得该报的你都不报，所以我觉得对林根仁本身的形象非常伤。第二个，我会觉得说林根仁如果你就此休耕的话，很多人会笑你说啊，你手上的资料是 gay 啦，你 gay， 所以你就不敢再爆料了啦。哦，你国民党已经放弃你了啦。所以我觉得对林根仁来讲，他如果现在休耕的话，对他来讲是非常人格上，我也觉得是非常大的一个质疑啦。 好，所以国民党之前说弃林保高这一招是不是算错了呢？那之前让大家说什么台北市这个选战哦，蒋万安对于这整件弃保事情一直都没有出声音呢？在直立委之后呢，现在要打出夫人牌，让大家说真的是民调封关了，选情这么样的告急吗？我们带大家一块来看。 议员跟幕僚夹道欢迎，蒋万的太太徐纺轩首次公开到市场卖票，戴蓝色衬衫，披着写蒋万的红色彩带，六个多月的运动已经很明显。 谢谢啊， 跟着幕僚只是打招呼，鲜少露面的徐纺轩面对镜头还有些生涩，不过一进到市场立刻转换身份，成为称职辅选大将。 好，我们谢谢会长。 跟摊商们把钢筋，还有人送上菜头象征好彩头，不少民众抢着合照，不过幕僚也时刻左右护法，确保石纺轩的安全。在他扫市场同时，蒋万安在这里， 谢谢。 同样在大安区，蒋万安则在南门市场，夫妻俩分进合集，争取选民最大支持。不过蒋万安先是辞立委，接着又打夫人牌，被解读是否选情告急。 特别跟太太分进合集吗？ 谢谢大家 、 哎、 立委能感到委屈吗？ 好，谢谢。谢谢啦。 两人有默契不回应，不过选战进入最后倒数，传出黄珊珊阵营认为年底选举选的是谁能赢过陈时中，所以将改变战线，锁定蒋万安， 绝对不可能是第三名。各位，第三名的部分一直都是陈时中先生， 强调自己非垫底，而是足以跟蒋万安匹敌。黄珊珊有意营造山蒋对决，唤起选民对国民党执政的不信任，催出中间选票。 大家很担心国民党如果重回执政会不会班师回朝，继续把这样的权力做一个复辟，而我们就是站在中间做好自己，去提醒百姓你有更好的选择。 有无锁定蒋万安攻击黄珊珊子弟兵，话说的保守，毕竟选战进入白热化，蓝绿支持者逐渐归队，第三势力如何突围，考验黄珊珊的智慧。三月李问玉、林静婷、郑凯中台北报道。 好，蒋万安是不是需要有所担心呢？包括之前的戏骨经验哦，因为现在宜翔赵宜翔在我们的视讯现场，我们请教一下宜翔哦。因为现在蒋万安说这个戏骨经验，后来被发现，哎，这个戏骨公司不简单哦。他当时的事务所呢，曾经参与借壳上市的工作。那你就说了，美国人看起来确实很担心，而且还有提告哦。那蒋万安说，美国都不担心了，民进党担心什么？但你说如果涉及到中资借壳上市，其实对美国来讲应该是很严重。 我觉得蒋万安一直改变他的故事、哦、一开始人家问他的时候，他是说他是新创律师，他帮忙新创公司上市、融资。那后来被查出说、哎、他的客户名单怎么都是中国的企业，而且是中国的传统企业之后呢，蒋万安就开始承认说、哎、他帮中国企业服务也没有违法，甚至于美国人都不担心，民进党担心什么、那现在证据出来了，美国人不但担心、哦、还对于蒋万安的事务所曾经代表的公司提告，而且是两度提告，因为其中蒋万安过去有代表过的公司齁，甚至有涉及到诈欺，有涉及到挪用这个公款的一个状况，所以确实状况很严重很严重。但我先讲一下蒋万安，他其实是这样， 他进入这个 The Crone Law Group 之后呢，他专门其实这个公司负责的就是所谓的中国的募资业务。那募资是透过什么方式募资呢？因为很多这些中国的公司品质不好啦，如果你要他透过正常的管道去申请的话，他其实申请不了上市的，一定会被退回的。 对， 所以他用的方式就是假壳上市，借壳上市。借壳上市就是美国既有存在的一个空壳公司，用反并购的方式让这个中国的企业上市。那上市之后就可以逃避过去我们看到这些比较严谨的一个审查机制齁。所以这间公司的 Crone Law Group 自己也承认，你去看他过去的网站，自己承认就是过去在帮忙这些公司中国企业做这类的事情。那美国对不起，中国的借壳上市这个现象过去在美国其实遭受了很大的质疑甚至于争议。为什么？因为很多这些公司大概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有300多间这类的公司借由借壳上市的方式进入美国的资金市场。但其中呢也导致了美国股民损失了数十亿美元的一个状况。因为很多这些公司开了之后逃避审查，反而资金进来该捞了就捞了，该分配给家人就分配给家人，后来就被勒令停止，甚至于下市，甚至于注销公司的登记。那所以蒋万曾经参与这样子的一个业务，我觉得是完全违背他说他是新创律师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哈。实际上蒋万过去的状况就是在帮助这些中国的企业逃避美国的一个审查机制，进入美国的资金市场，让他们捞了一笔之后，甚至于被告之后呢，就是停业，甚至于收工。所以我觉得蒋万这样子的做法，我觉得真的是台北市民应该放。就是睁开眼睛来检视了，绝对不是他形容的新创律师。 嗯哼，好，我们继续来请教一下，因为你这样的说法其实就有点像是合法掩护非法的感觉嘛。好，那因为现在蒋万他是要选台北市长嘛，包括他的身份，包括他过去跟中国的关系，包括他爸爸的关系，你觉得他说美国政府都不担心了，民进党担心什么呢？那的确这样的身份那么样的特殊，我们是需要担心的吗？ 你知道美国政府有多担心这件事情？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也就是美国联邦机构，曾经对他的律师事务所，就是这个 Crone Law Group 代理的两间公司，第一间公司叫东北石油控股公司，他就被告说他短短三年之内呢，挪用了5900万美元的公款，这是很天鹅的数字哈、那另外一间中国西南天然气公司也是一样哈。他的总裁被告说涉嫌将1400万美元的公款借给家人使用，那这两间公司都被调查，那其中一间还用和解的方式来解决这一次的法律争议。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绝对不是像蒋万说美国不担心，美国是在防范这样子的状况发生。美国认为这样子的借壳上市导致他们的股民有数十亿美元的一个损失，那你说美国怎么不担心齁？所以今天如果蒋万的矽谷经验是要把这一套诈欺的系统拉来我们台湾使用，让中国的企业可以在台湾借由这样子的方式上市，我觉得这才是非常非常恐怖的一个状况。 好，我们谢谢宜翔哦，因为宜翔对美国这个部分比较了解哦。那我们继续要请教晃哥，如果就宜翔所讲的，美国都需要那么担心的话，那台湾不是更需要担心吗？哎，中国是想要并吞台湾的，中国又没有想要并吞美国，而且蒋万现在要选的是台北市长，哎，包括他自己的身份，台北市长，包括他爸爸在中国大陆买办的关系，让大家说其实这个身份很敏感。 好，这个矽谷经验这几个字其实是蒋万自己点起来的火， 对、 哦、所以也怨不得别人去检讨他、既然你那么强调矽谷经验，认为你有矽谷经验，所以你是一个更适当的台北市长人选，意思就是说你当选之后会把矽谷经验移植到台北来。所以我们就想了解你的矽谷经验是什么。就会发现原来蒋万的矽谷经验跟新创无关，跟高科技无关，他的公司或者他服务过的其中一家律师事务所，跟他后来他自己合伙跟别人合伙开的那家律师事务所，其实他主要服务对象就是中国企业，而帮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或者是说在美国募资。好，美国政府担不担心？蒋万安在当时那个时空背景下，在美国帮中国企业上市或募资，只要不违反美国的法律，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也许当时美国政府并不担心，但是现在时空背景已经完全不一样，现在美国政府担心得很。根据梁文杰查到的资料，美国的相关的证管单位已经彻查了88家中资的上市公司，其中有5家被勒令下市，包含很大像中国海运、中国石油，这都被勒令下市。为什么被勒令下市？是因为里面有问题嘛。所以美国政府现在担不担心？非常担心，担心的要命， 比台湾还担心。好，这是第一个，美国政府很担心。我回答蒋万安的问题。第二个问题，蒋万安一开始在最早在他书里面，他自己是写到说，他曾经主导一家12亿的合并案，他讲的就是 eBay 去买当时韩国的 G Market。可是这个事情呢，在那个 WSGR 那家律师事务所的时候已经被发现了。 对， 他在交易完成前两个月就被资遣了。啊，你如果那么重要，为何会被资遣？没有一个重在并购案里面的关键人物会在交易完成前两个月被资遣，那表示说你也许有参加，但是你真的不重要，所以你才会被资遣。好，再来，昨天他的幕僚当讲到这个中国的中汽上市，中汽在美国这几年出很多问题的时候，他的幕僚开始改口了。他怎么说？他的近半说没有啦，啊，蒋万就是个打工仔嘛，他没办法决定要接什么案子啊。啊，你不是主导吗？怎么会没现在又变没办法接案了？ 今天又变成打工仔了齁、 哦。对，好，就算你在那个 Corner 那家律师事务所你无法主导，可是你后面自己合伙开的那家公司 你总可以主导吧，那是你自己开的、欸。结果你的公司做的业务其实跟 Corner 业务其实差不多，你甚至还有好几个客户是原来你那家事务所的客户。所以蒋万安，你在矽谷有工作过，你是矽谷律师，我同意。你当时在当时的时空背景下帮中资上公司在美国上市募资，也许也没有违法。可是现在台北市民最关心的是，你要移植什么样的矽谷经验到台湾来，到台北市来帮中资公司在台湾上市吗？或者是帮中资公司在台湾在台北市募资吗？如果是这种矽谷经验，我觉得台北市民应该无法接受。这一点是蒋万安你必须要讲清楚的、啊。你不是说什么用一句话什么美国都不担心，民进党政府，民进党担心什么？民进党不担心，担心的是台北市民，他们想知道你的矽谷经验到底对台北会有什么具体的帮助。 好，所以大家也说呢，蒋万安最近是不是有点着急了？包括慈立委之后呢，又出动了夫人牌，昨天呢又来合体了。好，来跟汉子、燕子合体，侯友宜跟这个卢秀燕哦。我们要请教石琪姐哦，因为现在看起来呢，蒋万安最近这十几天动作频频哦。因为封关民调嘛，我们来看一下，林传媒呢就有说3万票决胜负，现在蒋万安50万票对陈时中47万票，70万票算是很接近哦，随时随地都有可能会冰打的。 你说蒋万安的最近动作频频，但是他其实一路走来，所有的动作都不断的在重复，因为他没有其他的梗。譬如说他在政见会上面，他会政见讲不满，这个是这个实在是让人家觉得匪夷所思。那所以他都在讲什么呢？他的政见其实就是在攻击对手的高端。那他今天讲说啊，这个黑洞啊，我没有办法看到台北市被黑洞吸走啦等等的，其实他讲的内容也就是防疫啦。所以我才说他是老招，他不断的重复使用同样的招数，他召唤的是仇恨式的选举。那他召唤的仇恨选举呢，要创造的效果就是台北市是蓝绿对决啦，然后不理山，不理黄珊珊。那所以只要是蓝绿对决，我国民党蒋万安就一定会稳赢，因为台北市蓝的盘就是大于绿的盘，所以他才会不断的复制仇恨的1994年的这个战斗蓝的这个手法。可是呢，我就一再的告诉蒋万安说，1994年的仇恨动员赵少康是输的啦，就是说台北市民其实没有那么爱恨，对，更何况因为你不断的使用重复的老梗，它的效果已经紧绷了，已经绷到一个最 边际效益已经没有了， 对，它已经顶到一个天了。这也可以从民调的交叉分析看得出来，蓝营的支持者是不是投票的意愿很强？对，非常强。那所以他已经盯到了，因为你这一招他没有扩张的效果了。他只能不断的同一批群众，我不断的刺激他，刺激他，刺激他，让你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所以你到最后仍然就是刺激同一群人，他长不大了。这也是为什么说你的民调一直都有一个天花板，你冲不上去。所以现在的民调，封关的民调，我认为会持续一直在三个人缠斗当中。蒋万安你也冲不上去，那黄珊珊的状况，黄珊珊他也下不来耶，他就算是第三他也有20几%，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得到国民党之前希望操作的弃保这样的效果，因为他弃不掉。那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到底鹿死谁手，我觉得最后这几天都还会是一个缠斗的状态。那陈时中最后的这12天他要干嘛？他其实也在冲自己内部的那个热情，那个支持度，有没有有效的拉抬？有效的拉抬，因为在11月12号的那个大涨之后，你从网络的 大数据的声量分析，绿营就是硬生生比蓝营多了10万笔的讨论度，它的声量就的确是高。那声量这么高，这么集中的状况底下，显示绿营内部自己的投票动能是非常非常的强的。而且我要提醒哦，1994年那场沙卡都哦，到最后赢的是快乐希望哦，是走向阳光哦。那所以符合了陈时中现在的选战节奏，他打的是温暖，是爱，是正面的，所以也提供国民党做参考啦，好，不要一直恨下去了。 好，所以国民党这边的猛打仇恨值真的有用吗？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我们来看一下针对高虹安今天的最新这个他有的最新回应，我们带您快来看。 民众党新竹市长候选人高虹安涉嫌诈领助理费风波持续延烧。昨天高虹安是声称自己没有看过周刊所曝光的相关账目表，但今天周刊又曝光了好几份有着高虹安亲笔签名的经费请领文件，形同打脸高虹安的说法。对此呢，高虹安也有了最新的回应，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真的是地沟到菜刀，因为其实这个请领名册呢，是每一个立委办公室在每一个月要请领人事费的时候都必须要签的这样子的一个名册。所以他跟我们讲说什么流出的这些不知来源的这些Excel档完全是两码子事。我昨天所说的没有我的签名是在这一些流出的Excel档上面，所以我想镜周刊在这样的标题上面确实犯了蛮大的错误。我想每一个立委办公室都会有这样子一个委员亲签的请领人事费的名册， 护理的加班费跟国报的钱就刚好是他的应捐款，感觉是算计。 我想这个部分呢，其实已经在减掉的侦办程序当中，那我们也非常欢迎哦，尊重减掉的办案。那这一部分的话，我觉得记者会上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那如果说崔少哲还有任何的意见的话，其实他应该可以在减掉的这个约谈或者是相关的一些应讯的时候，他可以来发表他的意见。 好，另外我们可以听到呢，针对曝光的公费助理薪资内账当中有20多笔出现了应捐入的注记，而金额也和办公室公积金捐入数字相符合。高虹安是强调自己昨天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如果吹哨者还有意见的话，就等减掉约谈时再去表达意见。而对于柯建铭喊话要他直接认罪，高虹安则反呛柯建铭应该自重。 好，高虹安下去会不会又说是国家机器干嘛呢？又要刷仇恨值吗？好，请教委员哦，这蒋万也在刷仇恨值啊，每一次都不停讲啊，万华是疫情的破口啊，没有办法买国际疫苗啊，挡慈济啊，挡这个3+11啊，这干嘛？仇恨值可以来做选举吗？ 好，先一分钟回应一下高虹安。他刚刚讲说 Excel 是不知来源的 Excel 档，我们一般如果 Excel 它是变造、捏造、假的，我说假的，有人故意用假的资料来讲我的办公室内部的内脏事情。他讲不知道原因，他没有否认 Excel 是不假的哦。然后再来就是呢，他刚刚有另外重点，就是说接下来所有事情他都要进入司法。说助理有事情啊，不是不助理，爆料者，不好意思，爆料者有事情就去跟司法单位讲。所以他要什么？他要冷处理这个事情，大家觉得说一切司法归司法，他把最后的这十几天好好的去走完。好，回到蒋万安， 我以为你要冷处理蒋万安的， 没有没有没有，我还是会尊重节目安排啊。蒋万安的部分，我是觉得这样子啊，因为老实讲，现在选战也真的只剩11、12天不到的时候，那其实如果今天陈时中是或者是台北市其他三个候选人都像高虹安一样，每天都有新的这个议题出来的话，当然有很多东西可以讨论。但老实讲，现在已经进入各自基本盘顾票吹票的时期了，当然是要把自己支持者的票给吹出来。那蒋万安，当然很多人今天其实蒋万安有被访问，他就说，陈时中好像有说一直在讲疫苗，一讲疫情，然后就是讲了很多次，怎么还在讲这东西？那蒋万安的回应是说，哈，就是不管3+11或高端疫苗 EUA 审查，或者是采购疫苗受阻这个事情，他觉得陈时中没讲清楚。好，我现在在三立讲出这句话来，或许镜头前很多观众朋友觉得，你看又要操纵仇恨搞疫苗干嘛干嘛，就觉得老梗了这样子。绿营的民众会觉得老梗，蓝营民众会觉得应该问，剩下就靠中间选民去怎么样看待这个事情。那我会觉得，其实当然刚刚其实黄珊珊有出来回答说，他们希望吸纳中间选民，但其实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并没有任何的政策或政绩可以吸引中间选民，所以进入最后决胜关头，其实大家是避免有任何的差错啦。所以尽量的把自己论述再加强巩固自己支持者出来之后，当然是希望最后把基本盘吹出来，让自己的票能比较稳固的在基本盘之后再加点中间选民。或者胜利。 那为什么最爱提的这个矽谷经验，他昨天合体的时候就不讲了？ 他昨天合体的时候，其实他昨天合体的时候讲很多政策啊。那矽谷经验，我觉得今天矽谷 每一次都有提，这一次奈落高企。 我没有， 他吓到了，他丢回去了。 什么是中资？ 不是有嘛？昨天因为还有侯友宜，还有卢秀燕嘛，所以就是要在讲的是 这三个都是假的呢。你看侯友宜也是一个草包，然后弄个假的那个 草包， 然后卢秀燕弄了一个空气瓶，说他空气改善了。蒋万安弄了一个假的戏骨经验，哦，这三个。